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全新的一个周一，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左右巡航，这里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进行的音视频同步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是的，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些各样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旅行方式，叫做闺蜜行游贝加尔湖畔，来一次在冰上面凿个冰窟窿，跳进去游泳的感受一下，你身边都是容嬷嬷跟你扎针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来吧，那今天呢也是欢迎各位网友们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收听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咯。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两位座上客，我们的两位嘉宾闺蜜啊，来自于这个叫什么啊，这个 随时约， 欢迎随时约的两位旅行达人 Mia and Coco， 欢迎你们。 你好，大家好，我是 Mia。 大家好，我是 Coco。 欢迎二位来到节目当中啊！那既然来了，我们就要好好的跟各位网友们还有听友们还有我们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你们这样的一次神奇的贝加尔湖畔旅行。今天我们就不要再放那首贝加尔湖畔的歌了，因为跟这个旅行的感觉好像完全不一样，是吧？ 太忧伤了 哈。对，你们玩的还是很嗨的，而且说在这边也就玩了4天 啊， 对吧？这四天你们当时是怎么一个计划？据说普京去了也会这么玩，来了个普京同款，是吧？ 对，普京同款， 厉害死了啊！来，那跟我们先说说看你这样的一次旅行，去到贝加尔湖畔冬天玩的一种状态，一些个关键词是什么样子的，好吗？ 好， 我觉得贝加尔湖的冬天可能给人的印象，就是大家传统的印象可能是寒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最大的关键词可能是刺激。 刺激， 对，然后兴奋。 那地儿又没有风，又没有浪，又没有过山车，何来刺激二字呢？是吧？ 但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刺激。 所以这刺激这是今天第一个关键词啊。那既然有刺激的话，你们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神奇的体验。 对。 体验的当中一定会伴随着有各种各样的像是工具，包括服装，包括一些吃吃喝喝什么的。旅行节目嘛，我们的左右巡航，想要跟各位朋友们去说说看你们这样的一次旅行当中的从衣食住行到衣食住行啊，这过程。那先说一下关于这样一次出门的一些细节吧，包括你们当时怎么样想说我们要去到贝加尔湖畔，然后怎么不一定是湖畔了啊，湖里头也去了，是吧？ 对， 贝加尔湖怎么个 玩法？湖底，贝加尔湖底，对、 对。 当时 当时实际上是去年的 清明节， 对，去年清明节的时候。然后之所以去贝加尔湖，还真是因为很俗套的那个那首歌， 是吗？ 是。然后当时因为我们两个人旅行基本上真的是很说走就走，当时呢就是临近清明节了，说去个哪儿呢，然后找了半天发现，哎，贝加尔湖这地儿不错，是因为发现 他从北京出发可也就两个半小时的 三个小时 的那个飞机的行程，而且他还跟中国是没有时差的。 所以就决定那就去吧，是吧？ 对， 最重要的是还有就是他机票非常的便宜， 而且在这个季节肯定也是淡季，是吗？好像他那儿一直都是淡季吧？ 现在可能自从我们去过之后就变成 旺 季 了。 你们两位是流量游客啊， 对， 带去流量的啊。那好，那既然说那就这么就去了，其实预先也没什么准备，看上去。 其实我们两个出去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原来有一张照片哈，就是我的行李箱，因为我们就去了四天，所以每个人只带了一个登机箱。也是因为这个航班，因为我们买的是 S7 廉价航空，所以它没有托运行李，所以我们俩都带登机箱。然后我的行李呢，这一箱全部都是拍照和 器材， 拍照器材。对，然后 Coco 这行李箱都是辣椒酱， 对，都是辣椒面呀，然后调味料啊，然后就是吃的。 来吧，自报家门，各自都是哪儿人啊？怎么还带这些东西出门呢？哈，难道这个俄罗斯没有老干妈？是不是？ 没有，主要是Coco 是比较喜欢做饭，然后我们呢都出去比较喜欢拍照或者拍一些不太一样的那种照片，就是拍大片，所谓拍大片去了，对，然后拍视频啊什么的，所以我的行李箱里面放了相机、无人机，主要是无人机其实就占了一半的箱子，相机、无人机，还有 GoPro，然后360相机，还有 啥都有啊，真是， 还有云台，就是拍视频用的云台， 哎呦， 所以其实衣服只占了一点点，就很不像一个姑娘的箱子，因为设备占了一大半。 对啊，所以说那就这样的一个行装，其实听上去又简洁又复杂，对吧？就但是你们也不知道到底去那儿要干嘛吧？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其实去之前的时候，当时贝加尔湖在国内你去查它的攻略啊什么还是比较少的， 对， 然后很难就是知道我到了以后，而且那边的俄罗斯的英语普及程度也不是很高，然后去了以后就是其实我们走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经历什么东西。 那肯定啊， 对， 对啊，也是两眼一摸黑就走了，是吧？ 对 对， 对， 对， 到落地以后才知道吗？落地以后也没知道该怎么走，是不是？那你们得有向导吧，因为你们又不报团，你们就自由行，是吧？这怎么玩法啊？这让我听的都觉得懵啊。 我们微博找了一个地接大哥，然后去之前也都不认识，然后他特别逗，他说你们给我发一张你们两个人的那个合影，然后这样我才知道我接谁。对对对， 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 那还行，还比较靠谱一点哈， 是 起码语言没有问题，因为你们俩也都不会俄语，对不对？ 对，然后我们在那是用英语沟通，但是他那块英语普及度真的太低了，其实俄罗斯都不是很高。在贝加尔湖其实它是位于俄罗斯第三大城市伊尔库兹克，我们就是降落在那个城市实际英语普及度更低，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问路的时候，我们问他你会说英语吗？他说不会，但是你会说德语吗？其实在俄罗斯会说德语的人可能比会说英语的人还多， 也许你可以问问看你会不会说中文，他也许真的会呢。 哎，对，很有可能，就像我们的老人家也会说俄语是一样的， 而且很多咱们在东北那边的很多朋友们，他们都会说俄语啊，对吧？ 对对对对 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生意往来的缘故哈，对吧？就做起了旅行生意哈。来，那既然说呢，咱们这个落地方了以后，感觉到既然语言不通，那我们就探索一下吧。这个地接这个导游还是非常靠谱的，是吧？ 对， 他带着你们都怎么安排这四天的行程？可以来跟我们先大概其说一下吗？ 我们就是第一站是去了那个奥利洪岛去看蓝冰，这个是冬天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其实三月底不是一个最好的时候了，它的那个冰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有点融化了，所以说我们当时并没有真正上岛，只是说在那个从伊尔库斯克开车过去的时候在那个湖边就是停留了一下。不过我们的向导特别的靠谱的一点就是他特别敢于带我们尝试一些当地人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他带我们在冰上就是漂移 飙车， 对，飙车，然后我们看到就是湖中央有停的车嘛，我们就很好奇说那些人在干嘛，他说是那个在做冰钓，然后他就开车带我们就真的就过去了，就是这个还是去之前其实完全没有想到。 对，主要是我们也比较大胆，然后他呢也比较大胆。 对， 那个四月的冰面不是那么结实了，其实，而且你看，再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我们开的是一辆路虎， 高级的嘞。 哎，对，这个大哥他自己的车， 所以实际上它自重很重， 它也没有加什么防滑链啊之类的哈， 没有没有， 就全靠技术生开。 其实，在二月份就是贝加尔湖冻最实的时候，车是完全可以在冰面上开的，但是四月份的时候呢，其实路上还是遇到一些小的，比如开着开着就能感觉出来脚底下那个冰，就是车底下的冰就陷了一下，就尤其是在岸边的那种，但是也就是那么愣开，开到了湖中间， 但就是感觉不太瓷实，是吗？ 对，因为我们是看到湖中心是有 车的， 对，有车，有 可以上去， 有当地人，然后等我们开过去之后，然后我们知道啊，他们是在那钓鱼 啊，所以呢觉得那行，既然有人在那钓鱼，那冰一定够喝了，我们也可以踏实的过去，是吧？ 对对对， 哎对，来，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些图片和视频跟大家去可以展示一下，先来看这样一段视频吧。这个一开始我看就是这个你的司机大哥是吧，他在那儿开车， 对， 他们要带你去哪儿，就是要上这个冰面上面去看看他们这个冰钓，是吗？ 对，当时就是当时还没看见冰钓那些人呢，只是说来我们在冰上跑一圈吧，当时我没明白什么叫跑一圈，就是真的是多少迈啊，得到100多了吧，100多了之后在冰面就是飞驰，冰很滑，然后在一个急刹车直接在冰上 转 起来了，对， 哇好酷啊，感觉是，来一起看看看这个视频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视频它就播完了，很短啊，也就30秒的时间。 对对 对， 对， 跟我们来解释解释吧。刚刚一边播的时候也问我说：“哎，这时候能说话，能解释吗？”现在给你机会解释来。 对，就是当时拍的时候啊，转圈那地儿没拍，是因为怕手机甩出去。 我觉得也是，可能害怕不安全是吧？ 对对对， 但是这个风景非常好。 建议就是大家就是尝试这个东西，除非你的那个司机足够的有经验，然后而且在那个不是特别厚的那个冰面上的话，必须要保持一个高速，这样如果你慢下来，它很容易就容易掉下去。 哦，要快才行。 对， 是因为这个够快了以后，车好像能够飘起来一点，自重变轻是吗？ 就是我们也是这么觉得的。 主要是你们俩太瘦了啊，对，然后呢可以让这车轻点，要是我去的话，可能冰得裂了啊， 可能都上不去。对， 你对我可真好啊。那你们这是干什么呢？这是我看这个另外一位大叔是吧，俄罗斯大叔。 对， 这是你们在这吃什么呀？这是 啊，就是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到那儿看到了冰上有人，发现他们是在钓鱼，然后我们就很就是这样，就是 问他这 肆无忌惮的走过去了。 对， 然后看他钓了一地鱼之后，我当时就问他，但我不会说俄语啊，让我们的向导大哥说， 你是在吃鱼吗？ 啊，对，不是，是这个鱼可以吃吗？ 哦， 人家 说可以，你来尝尝看呢、啊。 对，你去那边接把盐。 哎呀，这个中国的外国味儿真奇怪啊！所以你们就可以试了一把这个刚刚钓上来的鱼， 对，对对对， 生的， 生鱼， 活的 啊、 咋吃啊？ 就那么。就很原始的， 就着盐吃 啊！当时那个大哥是说的俄语嘛，翻译成中文就是你去那边接把烟，然后我们的那个向导就真的去 那边 冰钓的一个摊位、去借了一把粗盐，就是那种大颗粒，里边除了有盐，可能还有什么别的 那个渣子什么的， 黄什么黑黑的东西，可能里边 矿物质， 对对对、然后真的是非常的实在，然后给了说借一点盐，然后 一大把是吗？ 给了 一座小山， 火， 然后就对就过来了、过来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钓鱼的大哥也很热情，然后就直接是把他钓了一条。不太大的一条鱼，因为可能是怕接受不了吧，就是吃不了，然后直接呢就拿着他随身带的小刀就剖开了。 哦，就很简单啊，也不用什么处理之类的，就啪啪啪啪啪一弄可以吃了。 对，他把鳞刮掉，然后把内脏掏出来。 多大个鱼？就 这么大吧， 一掌一掌那么大， 差不多 一掌那么大， 没有这么大，2/3吧， 掌心那么大。 对 对 对 对 啊，什么鱼你们也不知道就敢吃？ 当地的一个鱼叫。 可能是幼年的乌木里或者海柳丝吧。 对对对，它 哎呦，你是专业的嘞哈。 是，就是 味道如何啊？ 味道 咸 咸， 那是因为盐占多了， 是吧？ 啊，其实跟那个吃甜虾有点像，就是很甜， 很 味道很嫩，很清新的那种感觉，嗯，还有就是咸。 这个，我觉得其实。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尝试一下其他的各种吃法哈，能不能够打捞回来以后跟家什么烤一烤啊， 哎， 煮一煮啊。 对，后来我们去了边上的鱼市， 啊， 然后是吃了他们这个我们吃的这个生鱼的成年版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大一点是吧， 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吃的就是正常吃法，就烤啊， 嗯， 还有 基本 上焖 啊，对，这种吃法， 炖个豆腐呀什么的哈， 哎，对， 没有那么复杂，炒个辣椒， 熬个白菜呀，啊，哈，来，还有一段视频，这是他们在这个冰面上面钓鱼的样子，拿小刀刮那个鱼鳞是吧， 对对 对， 对， 啊，来一起看一下。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冰钓的过程也太精致了啊，那冰窟窿连手都搁不进去，那一个拳头那么大点小冰窟窿是吧， 嗯， 对，这个怎么钓法，能钓得上来吗？ 十秒一条， 对， 真假的 不知道放了什么诱人的食， 好像就是普通的那个诱饵， 鱼们都已经饿疯了。 对，其实是因为贝加尔湖，嗯，这个湖真的是它这个水底的这个生物是非常就是 很丰富是吧， 对，很丰富，嗯，所以说而且就是那个俄罗斯人在冬天冰钓， 嗯， 实际上是他们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休闲娱乐方式， 嗯， 所以他们这些人都很有这个钓鱼的经验， 对，嗯，就是冬天的这个冰上农家乐， 哎，对 对，就这么个意思，啊， 是这意思， 特别的接地气感觉， 嗯， 所以你说你看这个寻找蓝冰冰钓这个第一天就已经觉得已经挺嗨的了哈，挺高级的， 嗯， 这个而且好像刚刚看那个视频里边鱼也没刺儿，咔咔咔咔就给吃了哈，一点也不担心感觉。 我觉得后来他人家问我说，哎，你就不担心有寄生虫吗？哎，我说这是个好问题啊，我怎么不担心呢？后来 就没想过这事儿， 没想过， 没来得及想着， 然后就吃了，但 也都饿疯了，跟鱼一样啊。 对，但实际上就是因为贝加尔湖的他们的那个整个俄罗斯对贝加尔湖的保护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嗯， 所以实际上湖底的这些鱼它们完全是纯天然，就没有， 非常的干净， 对，非常干净， 啊， 没有任何污染的，嗯， 所以其实就是说冬天了以后这个冰没法直接吃，但夏天时候我相信这个湖水可以直接饮用没有问题是吗？ 这个还真 你们尝试过吗？ 没有尝试， 没有尝试过。 但是鱼是可以直接吃的，反正 水确实特别清。 嗯， 对， 这也 是。但 是 水质清则无鱼，那水肯定里边还是有一些各种各样鱼儿所需要的养分跟饲料才行的。 对对对，因为实际上就是贝加尔湖最著名的是蓝冰嘛。为什么我们说冰钓？是因为四月份的时候那个蓝冰并没有是最好看的那个样子。 嗯， 我们这个已经是找到了一片比较 偏僻的角落， 可以看到一些光洁的冰的，就像我们夏天吃冰棍似的。 嗯， 如果你把冰棍冻到冰箱里边化了，然后再冻上冰棍就 它表面 就丑了。对，实际上这是一样的。 哦，所以这种冰的样子是全是靠自然条件而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对，因为它够深。 哦， 其实 而且它好像那个冻的颜色，就是它不是说冻完的是白的，而是透明的， 透明的蓝色。 对 对, 对，这也是贝加尔湖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这个好美啊。 这样的蓝冰，实际上我们去之前我们搜了一下，发现这些蓝冰的照片，我们还有一些将信将疑。 嗯， 就到了之后发现冰真的是蓝的。 真就这样。 对，而且这样的蓝冰如果想看的话，只能另外一个地方呢，好像就是在南极了。 哦， 对， 所以你看啊，这种机会很难得。那既然去了以后的话，就应该全方位去体验一下这种蓝冰啊，蓝色的冰。那相信可以到深度去体验一下是一定的啦，对不对啊？ 对， 我们在冰上边也是看了看，还来了来冰钓。那到冰底下的时候，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普星同款这个冰泳是吧哈，这个冰底下游泳叫什么 冰潜， 贝加尔湖冰潜。 对 啊，这个潜水到底是一个怎么玩法，让我们光是一想觉得应该就是刺骨至极了。但是你们的体验又如何呢？二位 并没有很冷，就除了嘴会冻成像 梁朝伟。 对 对，因为实际上就是跟大家普及一下，冰潜实际上是干衣潜水的一种。就是如果小伙伴们有人去考过那个潜水证的话，知道 AOW 的一种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就叫冰潜。它呢实际上不是说像我们在热带地区潜水那样，然后你要穿着泳衣去潜水，而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同时他的潜店还会给你套上他们的羊绒、羊毛的那个秋裤，对，衣服，然后最主要是一个非常厚的羊绒的那种袜子， 对， 然后 那不会湿透了吗？ 对，然后再穿 啊，再穿那个潜水服， 再穿潜水服，那个潜水服是 不透水的， 对，是不透水的，而且它在你的袖口和领口都会有一圈很紧密的橡胶， 对， 它会把你这个 锁死， 对，入水的地方都给你卡死啊。所以说我们在穿这个泳衣、这潜水服的时候，还有呢就是头上要戴一个头套。所以实际上我们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来，只有嘴是露在外面的， 对， 然后手上还戴着手套， 嗯， 是没有其他的地方都不会露在水里， 就因为嘴里头要咬这个氧气瓶的那个呼吸的， 对，要咬这个呼吸嘴儿， 对。 然后同时呢，实际上冰底的温度，水的温度是4度，所以实际上在平常冰面上的温度是-20度的时候，冰底下比冰面上要 暖 和 的多，而且 对 是吧？ 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就可以侧面想想看了哈，这个以前我们都会说冬天体感温度低要冷，但是你们穿了那么厚的这个羊毛的这个衣服，又有穿了很厚的袜子、手套戴好，再穿这个潜水服之后，身上真的是一点都不冷的是吗？ 下去之前是一点都不冷的，然后进去之后，因为我们这个冰潜它实际上可以潜半个小时， 哦，还挺久的， 一个小时，对， 这么久哈， 对，可以潜一个小时。 但是看你个人情况，你可以提前上来，还有教练带着你下去。 对，因为实际上下去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吧，手的那个神经末梢就开始有点有点麻了啊， 就动手还是， 对，还是有点动手啊。 那到底怎么个穿这个衣服呢？来，我们看看这几张照片哈，比方说这样一张非常非常可爱的米娅同学，这是怎么了？请问， 就脸挤成包子， 对，特别的可爱， 必须要挤成这个样子，不然它就会进水，特别是那个领口。如果你觉得自己呼吸不畅的时候，其实是正常的， 正常的。 对，如果你呼吸很畅快的话，下去就会很惨， 说明就不够紧这个地方， 对对对， 脖子这个领口的一定要是封的死死的才行， 就是你所有的，对，所有的这个露到外面的口都要扎得很紧。 哎呦，你看这 Coco 也都是啊，被扎得这么紧。这个衣服 它当地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型号可以去选择。 哎，对，其实这个其实跟热带潜水是一样的 啊。 这张照片呢，就是实际上是已经上来了，上来了。我手里拿的呢是一杯伏特加， 对， 酒 是酒。 哎呦， 哎，这个就是这个潜水的一个很有趣的一点， 嗯， 就是当你潜水上来了之后，教练会给他们就给你一杯他们自酿的伏特加， 嗯 啊，然后让你喝，就是一饮而尽， 对 ，one shot 这种一饮而尽，可以让你促进血循环，然后马上就 暖和过来，是吧？ 嗯， 哎， 后来因为当时我是第一个下水的， 嗯， 然后下水之后上来之后我就开始等他们，我就没事干， 然后你就 开始 拍照，我以为你开始拍照， 我就开始喝酒。然后一喝完一杯接着一杯，我就说 一杯接一杯啊， 对，我说这不行啊，这酒这么久不可没劲儿啊， 没劲儿， 人家觉得感觉好像受到了挑战，然后就把他们陈年老酒人的压箱底儿的 拿出来， 都拿着摆了一排，确实还是挺好喝的，他们自己酿的伏特加还是不错的， 说明你也是酒量非常的大， 惊人呀， 啊， 也是，我也发现了。 那我还看到有几张照片，这也是你们在冰雪上面来去跳动啊，去舞蹈的样子，这张在蓝冰上面， 对， 这开心死了，应该是。 所以你看，我们都穿成这样了，就说明其实并不冷， 而你跳的好高啊。 啊，这个是，啊，这也是我们出去玩的一项技能， 嗯， 就是我们可以找到更非常好的角度来拍这些照片， 大片拍的。这是谁？这是谁？ 啊，这是跟我们一块儿同行的一个姑娘。 哦， 对， 这个 照片 挺厉害的。 对，实际上就是 瞧瞧这个哈，看着都冷。 为什么穿了泳衣？其实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拍这张照片之前，我们是在蒸桑拿。 哦，那这就是说你们在冰潜完了以后先去蒸桑拿，然后的话再去拍照等等这样的过程，是吧？ 其实这个分开的哈， 分开的啊，哦， 对，是分开的，它是两个地方，就是一个地方可以冰潜，一个地方是桑拿。 到底怎么一个，就是让我们觉得冰面上面的桑拿该怎么玩，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稍事休息一下。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左右巡航，来自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您可以来锁定我们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按钮直播间，进入潮流梦工厂，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呢通过新浪微博以及一直播搜索关注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1983年，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好啦，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们的旅行继续进行。那看到我们两位这个闺蜜啊 ，Me and Coco 两个人这样的一次贝加尔湖的冬天的一种冰面的旅行，着实是震撼到了我们。刚刚也通过了一些视频和图片，了解了一些小的这种算是亮点。但是除了看之外，还要听听看你们的一些小故事，包括你们的一些个小的体验。更加神奇的部分在于。在什么情况之下玩什么？ 其实我们来贝加尔湖有一个初衷，就是我们一定要冰潜的初衷，是因为来之前百度了一下冰潜的图片，真的太美了，就是感觉不像是在这个星球能够看到的景象，所以说也是我们一定要去冰潜的原因。而且其实在如果你在2月份去贝加尔湖的时候，你去冰潜能够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景象，那就是因为贝加尔湖的冰面是透明的，你可以人可以在上面看到底下冰潜的人的同伴，而底下冰潜的人也可以透过贝加尔湖的透明的冰看到你上面的伙伴。 两个世界感觉。 对，如果阳光好的话，你可以看到阳光倾泻下来，然后照进到冰底的世界的整个的这个场面。 妈呀！ 是说你有感觉到你左边和右边有浮冰从你的身边飘过，你可以从冰洞中穿越。不像是，感觉不像是在这个星球可以看到的景象了。 所以这种体验，我觉得只有能够在贝加尔湖，它是一个淡水的地方， 对，它是淡水湖，它是全世界最深的 淡水湖。 来吧，那我们也继续来看一段视频，这也是体验到了这个 Me and Coco 你们两个人的一个5年计划，是吗？这个5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 从 5年前， 2014年， 马上就要 马上就5年了。 对，我们其实有一个计划是说，想，玩100个地方，吃100顿饭。 对， 但是我们的100是大于等于2，就是100， 就是100%的感觉。 对， 来一起看看这样的一个5年计划，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安排的吧。这个这杯 shot 给它干了，是吧？啊，上来了以后，我刚刚看了一个镜头，就是在冰面底下，你们还可以做倒立行走这样的运动。 是是是，这也是冰潜独有的一份 体验, 体验 啊、 嗯， 就是底下潜水的人可以把自己翻过来，然后在冰底倒立行走，就像是一个镜中的世界一样。 所以说这种体验，可能你真的不是说去那儿看一看就行的， 对，不是看照片就能感觉到的， 哎、对，一定要去才行哈、啊，跟你们得要随时约起来才 OK 的。 嗯， 那好，我们看过了这个冰潜之后哈、啊，我们继续来分享更多的好玩的这种体验。你像这种景色哈、啊，从这个屋里头往外看，这个屋里头一定不一般，要不然你们怎么能够那么踏实待在一个屋里待着呢？是不是啊？屋里应该暖和吧？ 啊，对，这个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不冷的原因， 嗯， 因为它的这个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适宜的， 嗯， 所以基本上俄罗斯人他们在室内穿的衣服都非常少，然后外面套一个大衣就可以了， 就穿成这样是吗？ 啊，对， 这是怎么回事？这蒸桑拿了是吧？ 对对对、 桑拿房里边， 嗯， 这个冰火的感觉啊，这种交融真的很神奇、就是蒸完桑拿再跑出去动一动，然后再回来再出去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跑出去跳到了湖里， 湖里还得跳下去才行。 是。 这个太冷了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普京同款蒸桑拿、 哦、 就其实俄罗斯桑拿跟土耳其、芬兰和还有啥 阿拉伯 吗？对，阿拉伯浴，日本还阿拉伯，然后并称为四大名浴。 难道不应该是东北的那个某某水会某某会馆某某 SPA 吗？ 什么大世界是不是？对，然后我们到了那儿之后才真的是体验了一套，就是如果一套完整的地道的俄罗斯桑拿，是你先脱衣服 啊， 然后脱完衣 更衣、啊、 对，先更衣，更完衣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小毡帽， 嗯， 因为这个就是保护你的 头 发和头皮，头 发不会湿，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哎，其实进去之前先泼凉水是吗？ 对，进去之前你要先试一下身子、 哦、 然后这样的话它加热的时候蒸发的时候它会比较舒服，如果你干蒸的话其实人体是有点受不了的， 对、 哦、 然后进去之后之前会有一个差不多温度是在十几度的水吧，先从头上对 泼下来 浇下来啊、就是一拉桶，然后桶就、浇到身上，然后这个时候呢 冰桶挑战来， 对对，再进入到这个桑拿房中、俄罗斯桑拿的标准的温度是70到80度， 对， 这么高、啊， 80还到90， 80到90， 对，80到90度， 熟了， 就是煮熟，所以说它这个、一般不会在里边待超过5分钟，然后 如果温度 超过就快没命了， 稍微10分钟左右，如果温度高的话，其实就是 2-3分钟， 对对对， 分钟，对、 嗯， 然后同时呢，它这个桑拿它会给你准备好泡在桶里边的橡树叶，在你蒸的正酣的时候。你的同伴就会手持橡树叶， 啊、 然后来 啪啪啪， 对， 打你是吧？啊， 一顿抽， 一顿抽， 特别爽。 这是咋的了？为啥呀？这是 其实有一点搓澡巾的感觉。 哦，哎呀，这个形象，搓 澡巾啊、活血化瘀。 哎，橡树叶直接就搓澡巾了啊！这个纯天然的啊， 是，而且这个搓澡巾呢是没味儿的。橡树叶，据他们当地人说，橡树叶抽打到身上之后，这个橡树的清香可以保持一个星期。 那么久？ 好像这个此言非实， 可能是抽打的不够。 对，那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是什么？雪， 这个是冬天蒸桑拿，就是 玩法。 对对对，一个独特的玩法，就是你在其他季节完全体验不到的。 嗯， 它因为冬天室外的，就是雪会积雪很多嘛，然后它跟那个冰桶挑战其实差不多，就是你身体在就是。体温在一定的高度以后，然后你可以去那个室外，然后盛一桶冰雪回来，然后擦一下你的身体，这样就是感觉那个释放放大的那个毛细血管就会马上的收缩，就特别的紧致，然后达到了那个 紧肤的效果。 对， 了不得了，你们也真的是会玩啊！ 是， 而且它这种雪的这种纯净程度，好像也基本上就跟你这个喝这个水啊没什么差别。就很干净，然后你可以随便玩这个雪。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 这个全景就是你们整个这个桑拿室的这个全景吗？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普京 休息区是吧？ 对，休息区。 对，我们当时呢是租了一艘船，在船上桑拿。 船就停在贝加尔湖上湖畔。 这样啊， 那个船就整个是一个桑拿室，就是你 桑拿船。 对，桑 拿船啊，这是它的一边，它船头是船头是可以休息的地方。然后因为其实它这个船是属于一个酒店的，这个酒店也是普京经常他来了贝加尔湖经常下榻的一个酒店。 哎 啊，然后这个酒店可以提供一些饮品，然后比如说贝加尔湖当地非常有名的那个红梅的那个 红 梅 果汁， 对，也就是你一边蒸着桑拿一边喝着它的茶，然后看着雪景，蒸好了之后呢，你就从这个船出去，去船底下的贝加尔湖跳一跳，这就是一套完整的俄罗斯桑拿的玩法。 哎，这个听上去非常有这种可以复制的样子哈，就是你每次可以都来这么一整套， 对， 是一个大全套， 对， 特别整啊。那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呢，再看看你们还去到了一些个有意思的这种可以看的地方，比如叫做木屋博物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木屋博物馆是干嘛的？ 啊，这其实是就是，它也是贝加尔湖的一个有趣的地方，而且我们发现它的冬天比夏天更有趣。实际上就是它当地人应该是他们 布里亚特民族， 对，布里亚特民族在当地三百年前，他们居住的民宅的旧址，他们就居住在他们的那个白桦林里边，然后全部都是两三百年之前的房子，现在依然居住。所以它其实是叫木屋博物馆 哦， 它还原了当时就是布里亚特民族他们生活的一些场景，就包括里边还有学校，还有教堂，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村落的 小镇子， 对对对，然后。 对，然后还有人假装在里边生活，然后给给这个游客进行一些讲解什么的，但是它保存的非常的完整，而且因为它的这个生活的痕迹，因为还有人在里面假装生活，所以它的痕迹很重。而且它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你可以，它就是在贝加尔湖和那个安哥拉河边上， 对， 它的风景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哎，你看看，所以这种木屋博物馆可以让你去还原一下历史啊，穿梭一下这种时空隧道，然后再体验一下这种非常现实的桑拿和冰泳和冰潜，就真的是不一样。那好，我们继续我们刚刚这个旅行哈，有这样一张地图可以看到你们整个一个计划，这样一张图很有意思。这是你们来手绘的是吧？ 对， 这是我们从贝加尔湖回来之后，然后画了一张 好精致啊 立阵的这个攻略吧，算是我们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 鱼市场。 对，鱼市场啊，这其实鱼市场呢是他们，因为贝加尔湖依靠的镇子叫利斯特利维扬卡镇，这个鱼市场就是利镇的他们一个小的集市，在这个集市上面是有最新鲜的海鲜，捕上来之后会在这个集市上供应，啊，也可以在这集市上买到非常非常便宜的手工制品。 哎呀，真好！所以说你们也会带回来一些战利品，对吗？ 对对 对。 对，面前这些个东西是什么啊？这 对，这些其实都是，哎，还真别说，都是在那个利镇，反正这个是在， 这个就是在那个鱼市上买的。它是就算是什么布里亚特民族的拖鞋感觉到了 大小号呢，还有哈，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拖鞋做的还挺有这种，就很有民族特色。 对对对，是很适合冬天的时候，是羊毛毡的拖鞋，感觉特别实惠。 对对对， 而且非常的便宜，是他们纯手工的制品， 看上去就那么的暖和。 是，然后还有一个呢是 我们带回来的食物。 这是什么吃的？这什么什么酱是吗？ 它其实是那个蜂蜜， 哦， 但是俄罗斯就是它的蜂蜜和松子儿就是比较出名嘛，它的算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农产品。 哦，所以里边是松子是吧？ 对对， 蜂蜜， 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蜂蜜，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之前还买回来一瓶蜂蜜，它里边泡的是那个松果。 啊，松果啊， 就是其实口感很像木头，但是它确实是可以吃的，非常小的那种松果。 哇，好神奇啊。 然后 但这种 有很神奇的一些， 我们真的想象不到蜂蜜里面可以泡这种东西，然后还能够再直接吃。你们打开吃的吗？ 吃了，这已经吃 了一半了。这个就是被吃过的， 就是啊，剩一点了就快。 对对对，它其实你就是冲泡水喝啊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那里边的松子就嘎巴嘎巴嚼了。 对对， 嗯， 其实 挺有意思的哈，贝加尔湖的很多食物里边都有松子，比如说只有贝加尔湖才会卖的贝加尔湖牌伏特加。 贝加尔湖牌伏特加啊，很有意思。 这个它的 宇宙牌香烟一个道理。 这个 对，这个瓶子的也很有意思啊， 没有这个袋儿。 它这个这瓶子那个它的瓶身底下是圆，上面是扁的 啊，是的，是的，而且这上面有一个贝加尔湖的形状。 对，而且这伏特加为什么是这种深红色呢？ 它这个贝加尔湖，它这个伏特加，其实我觉得啊，是因为它里面泡了松子的缘故，所以说才是变成红的了。确实比别的伏特加的颜色要深。 嗯， 然后它的松子呢，就泡在这个 底下。哦， 对对对对对，味道呢，喝起来好像是也是比别的伏特加有一股那个松香味儿。 嗯， 对，而且这个特别的便宜，物美价廉。可能六七十块人民币吧， 人民币是吗？ 对对， 非常便宜，非常便宜。 对对对，然后也是在他们超市有售的这种， 超市要比机场便宜。 嗯， 就大家千万不要想着去机场免税店买， 在伊尔库斯克哈，对吧？ 对，实际上就是我们去俄罗斯发现，俄罗斯的这个购物啊，是你在市区或者在超市实际上是最便宜的。 嗯， 你到了机场之后，它美其名曰是 duty free，但实际上都比市区要贵很多，而且全部用了欧元价 结算的， 对对对，就会贵很多，所以一定要在。 学到了啊！ 对，进去之前就把该买的买到。 买到，所以你们买了这么大瓶东西的话，回来时候就不能再不托运了吧？ 哦，对，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回来的时候买的是海航的，还挺好的，就有托运行李了。 往返等于说还不是航空公司，您买单程票去啊？ 对。 海航的它那个航班是那种，就是它隔一天有一个，所以它有的时候说不准， 有时候你赶上了就没赶， 对， 就赶上了。但是呢，一般我们都会买一个叫做西伯利亚航空公司的机票 S7 的整个的航班喷涂就是一个绿绿的颜色啊， 是是是， 非常好看。 嗯， 那但是它的体验。 还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对这些年对俄罗斯，就是对战斗民族的这个飞行技术，大家还是有所误解的。我们都觉得 还挺好 的，对对对。 而且 S7 人家还是寰宇一家成员呢， 啊， 了不得， 是可以的， 高级的嘞哈。来看看你们俩的行李箱吧，这个一个箱子装器材，另外一箱子装吃的。 对对对， 那个辣椒粉、辣椒面儿使上了吗？你们做饭那面上那就好像就是桃酥，怎么回事？ 是我们给我们的地接带的礼物，就是他特别怀念中国的一些 味道， 所以我们给他带了辣条和 绿豆糕，还有 啊，对。对，我们给他带，还对，主要是带了辣条，他是最想要吃那个 辣条。 辣条， 嗯。 然后我这边的行李箱是放了，就像刚才说的 GoPro，然后飞行器，对， 然后 无人机、相机，还有那边是那边是潜水的那个泳镜。 嗯，其实还挺空的感觉。 对， 衣服都在底下呢。 啊，底下还有衣服哈。 对，底下是衣服啊。 嗯。我就说嘛，这两个女孩子出门的话，东西这么少，还挺罕见的。就说实话，真的 啊，还真是，我们也觉得吃惊呢。 所以你们就这样就去了，然后就这样完美的回来了。这样一趟行程，我们也可以看看另外一些小短片，你们也拍了一些小视频给到我们，是吧？ 对， 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也是跟你们这个在冰面旁边游泳时候的一些个 状态。对，这就是我们 蒸完桑拿以后去。跳到湖里的那一 瞬间， 对 的过程。 天哪，吓死我喽啊，这个冻死我喽啊，这个你们总共游了20秒吧，也就是 啊，对 啊， 够了、啊、 已经起到了保健的功效了， 对，游完20秒马上感冒啊。但是你们身体还好吗？当时没有感冒啊之类的？ 没有没有 没有， 它其实就是因为你身体足够热，然后你跳下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上来以后，因为你身体是凉的又有水，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赶紧进那个就是桑拿室，然后如果你在这个阶段耽误了时间的话、是容易感冒的。 所以那艘大船是无比巨大的一艘大木船， 对对， 是一艘大帆船哈。 对对对，就是那种、 还挺古老的感觉， 对对对， 还坐船似的， 19世纪的那种帆船的样子， 真正有甲板的那种，就是那个看湖景的那个，就是它在它的2层派出去的。 嗯， 你看看这个，我看到有这么一句话啊，是你们俩谁说的？叫做感觉每一根毛孔都扎进一根小针儿，多少根毛孔就有多少根针，然后被针架起来走了，好像身边围了一群绒嬷嬷，不过身上一点都不冷。最难的不是站在水里，而是走回去。 对 对对，因为我们第一次去下去了之后忘了穿鞋，直接是从船那个船舱里面 出来 走到了湖边上下去的、然后 贼冷是吧， 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呢， 脚心的那个穴位就会比较敏感嘛、其实你身体上是可以承受那个温度，但是你的脚心是没有办法承受那个温度的， 而且很扎脚是吗，底下那个碎石啊、 底下水底的碎石真的是很扎脚、然后到了水底下之后的感觉就像是每一根毛孔里边都进入了一根针，然后等上来的时候呢，这种感觉更奇妙，就是这些针把你架走了、因为你的肌肉都是整块运动 麻了是吗，都已经是、 然后你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肌肉 的 对肌肉都不随着自己的运动走，它慢了一步，所以感觉是被人架走了一样。 神奇的体验，一定要自己去感受感受啊！到找个冬天，那还有另外一个小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告诉我们了一些什么内容呢？我们来先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去做简单的介绍哈，因为时间不多了，也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我们的 Mia and Coco， 来先看视频吧。这视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呀，你们俩真的是太能玩太疯玩了哈。那时间的关系的话，也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我们随时约 Mia and Coco 来给我们来一套这个普京来了也会这么玩的这个贝加尔湖之旅，4天时间可以帮你去完成一下这样的旅程啊，这种方式很神奇。那我觉得有必要的话，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二位的什么微博之类的是吧哈、该怎么找你们呢，想跟你们一块玩的话跟你们约起来是不是可以，还得商量一下 啊 我们就是有一个微信的公共账号、就叫随时约有限公司， 好家伙这个名字大气哈、厉害的不行啊！ 但是这个名字随便起的， 就 是咱什么时候约呀、随时约，然后就起了这个名字了。 好嘞，再次感谢二位嘉宾热情光临的当同时的话，也是希望您可以来继续关注我们稍后一个小时，我们要带您去到瑞士，感受一把这样的一种冰雪的度假方式了，来感受一下瑞士的 flute 到底是怎么一个玩法。这里是我们的左右巡航，每周一的晚上跟朋友们来一起相见在这里。那当然今天的我们的节目最后也依然用我们的小视频们跟大家伙去感受感受你们的旅程好吧。再次感谢你们，谢谢 谢谢，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流梦工厂。 好了，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正在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同时的话，也欢迎您能够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了解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还可以通过微博以及一直播收看活力982我们为您进行的视频直播，马上关注一下了。那今天呢，我们这样一个小时的内容就要跟您去来一场邀约新旅行，来继续我们的邀约的旅行时段。而今天呢，我们的邀约旅行啊，要给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度假的感觉了。既然呢到了冬天的时间，还应该到冬季运动当中，冬季度假里边最负盛名的瑞士去感受一下。来，先欢迎一下我们两位座上客，来自于我们邀约旅行的代表小龙，以及来自于瑞士富如特滑雪区的肖丹，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 哎，那今天来呢，可以说是老朋友在线哈。这个我们也是曾经体验过一把瑞士的这个富如特的度假区的冬天之美。那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有亲身体验来去说到的地方。那到底应该怎么玩法？能不能先跟我们来去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条路线设计给大家？那小龙帮我们先说说看，你们这样的一次推荐的理由是什么好吗？ 啊，说到滑雪嘛，其实那个欧洲滑雪最出名的也就是咱们瑞士的滑雪了，因为它这边是有咱们的那个是很多山呐、湖啊都在这边，而且它的雪是都是我们应该知道都是粉雪嘛。 对， 就属于粉雪。是什么好处呢？它像那个面粉一样不会粘黏，这样像我们摔的时候它就不疼， 对，软软的， 所以呢特别适合咱们初学者去。而且它那边呢，因为山势呢比较复杂，然后呢它的雪道设计的也就不像国内可能附近那种落差就比较小，然后呢就很适合国内已经完全都刷了，都随便闭着眼就能滑下去了，然后我们就去体验一把稍微高一点难度、更复杂、更有趣味性的雪道， 就是给我们自己一点挑战，是吧？ 对。然后，但是呢，像挑战不能一下把咱拔太高，所以像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富如特呢，它是属于瑞士那边的雪道的初级和中级的那个档次， 哎， 所以不会说一下我们一下到了一个接受不了的地方，咱就滚下去了。 因为是这样，我觉得用户们，包括我们旅客们的心里边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活动的体现哈，说呀，你看我是一个刚入门的人，我在国内已经滑了这么多个雪场了，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哈。但是我们想换换新鲜的空气，换换新鲜的玩法，我们想走出国门，到那有名的瑞士去滑滑雪。但是又很担心那些个高难的雪道我们 hold 不住，怎么办呢？哎，富如特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对于欧洲人来说的那种初学者，可能是中国的就是中阶的水平， 甚至有高阶的也可以哈，也有不赛场地。 其实我们也是有大面积的这个粉雪区，还有高难的道路。 对，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们雪场其实私密性特别好。 哎，对 对， 因为它那整个雪场可能就咱们 一家 精品酒 店，对、 对，然后那个范围不会是特别的大， 没错， 然后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可能在那待几天就把这片雪场就划得很清楚明白，很熟悉了，特别有成就感。 没错，这可以玩得更加的透彻和深入一些。 对、 而且我觉得既然是哎，对，不怕迷路，有老司机带着我们嘛，对不对哈、而且就是说呢，你看这个滑雪的一个圣地当中，而且呢在一个度假区里边，既然是度假两个字，我相信没有人会跟那儿待一天的，一定得多待几天才能行。那所以说配套设施一定要够完备，而且环境一定要够好才行，不能说太简陋，那我怎么度假呢？这个体验就不好了，对吧哈、那简陋了以后会觉得这设施可能也陈旧了，吃的也跟不上趟，是吧，可能不合我们口味、那你说好，一定要有够好的酒店，够好的餐厅，够好的雪质，够好的这种硬件环境，包括缆车等等等等，甚至是救援体系、医疗机构、整个的教学环境都要够完备才行。那所以还有刚刚秀丹也提到了，说私密性很好啊，所以当时我们就可以说，哎，有一个路书可以作为一种参考，你该如何自己更加私密的抵达这样一个度假区，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很简单。那咱们就挨盘说吧，哈、那既然有这样一条线路值得推荐的话，我觉得有必要跟朋友们来说一下，该怎么进行预定，或该怎么样去寻找耀月你们的这样的一些个客服代表，是不是哈、 对，然后刚才就是旅游嘛，吃穿住行几个方面，再加上买，在中国人哈。然后像他们雪场的位置呢特别好，是在瑞士的稍微中部一点地区，所以咱们从苏黎世呢大概不到两小时的车程咱就直接到了、 一个半小时，对、 一个半到两小时， 非常快， 而且它的公路都是高速公路，很快就到了。咱们要可能去到之前也说要去日本滑雪，然后咱们都挺熟悉，但是比如说去到日本那种山里去滑雪，可能我们一到最近的机场要开4个小时，这就很累了。 对， 所以咱们苏黎世瑞士这边一直接进， 是 很快就到了，当天咱们就到了，而且可能还能再歇歇脚，然后整理东西什么的。这是行。然后像吃，刚才都说咱中国人到哪儿都不能少了吃， 美食嘛，度假的首选，美食美酒。 啊、 别看这个雪场只有咱们这个唯一的这个精品的酒店，但是它有 5个餐厅。 然后从瑞士的自己的传统的那个餐厅，有一些就是我们都知道瑞士的奶酪火锅，然后还有意大利餐，这种都是咱中国人接受度比较高的那种西餐厅。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来着，还有那个 米其林 推 荐 餐 厅。最重要的是咱们还有一个米其林推荐，就是咱们那种经典的西餐、牛排啊什么的，在这边也都能吃到， 没错。 然后我们在那儿住个3-4晚，每天吃都不用 换着样的走， 还得听一下酒。 对，然后咱们的酒是很出名的，瑞士排名前10的葡萄酒单。所以说有讲究的人， 我们的酒窖储藏的酒水是很丰富的。我觉得滑雪度假嘛，一定少不了酒，特别是瑞士的酒是不出口的，所以你在住的这几天，你是可以品尝到多种多样，就是瑞士非常好喝的酒。 那你来了一趟了，怎么也得把瑞士酒喝足才行，是吧？哎，那如果说是咱们开车，或者说是咱们坐这个相关的这种，比方说有接送机的服务没有啊？这个问题 要提供啊，酒店也都可以提供，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一步到位，您就可以直接在雪场享受您3到4天的滑雪。 对对对，当然如果说您实在不愿意说我们单独去这一个地儿的话，您也可以坐火车转乘都可以，没有问题。我当时 邀约都能提供其他的周边的行动，甚至您连到意大利都没问题，因为他们离到意大利米兰也就1个多小时， 对，非常近。 其实从我们酒店直接开车到米兰只要1个半小时， 对 对， 往南下就到了， 南下嘛， 过了因特拉肯就是， 对对 对非常非常简单。来看一下当时我做了一个路书，就当时我坐火车从这个琉森啊， 对， 从这边坐火车过去的，对，卢塞恩，然后呢过去的，搭乘什么火车，然后呢后来又开始转这个巴士哈，也想体验一下当地人的滑雪，他们就是玩一种比较公共交通这样的一种方式，非常简单。但更加重要的是关于他们这个上山缆车特别值得一提， 就很舒适，而且也很私密，都是小包厢的缆车。 对， 而且它你这个缆车票可以任意使用，包括这样一条线以及它雪场里边任何一条索道线都可以使用这样同一张缆车票，就非常方便。 就是雪票， 雪票，对，还是雪票， 都是 day tickets， 所以您就随意的。 是因为我觉得刚才没有提到的是，其实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酒店地理位置呢是位于半山之间， 对， 我们叫就是 皮拉图斯山。 是的，然后雪场呢就是缆车站，就刚才就是小强提到的，这个缆车站已经是在海拔900米， 嗯， 然后酒店呢是位于海拔1990米， 哎， 然后最顶峰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落差，最顶峰是在3000米左右， 嗯 啊，所以呢，其实我们的缆车票提供了两种，一种是为不滑雪的客人，就只去体验酒店，就想私密的休息 一 下， 住一住的，玩一玩的， 对，然后是有一个价格，就是我的缆车不可以上其他雪道， 嗯， 只可以到酒店的 游览的， 对，上下缆车，还有一种呢是可以刷遍所有雪道的， 哇， 对， 这个厉害了啊！所以说你可以任君挑选一下不同的这种套餐来的， 对， 啊， 对的，对的。 那好，既然提到了雪道了，我们就不得不说说看这个富如特这边的雪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先看一个地图，就可以知道这个雪道到底长什么样。冬天什么样，夏天什么样，都有哈，啊。冬天的雪道呢，可以看到右边那张图片， 嗯， 整个雪道的这个大部分区域都已经涵盖了哈， 啊。 然后呢，从它的下边这个位置有一个黄色的部分，叫做1920米，这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酒店的位置， 1920米。 哎，对对对，然后再往上可以看到几条这个黑颜色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个缆车的 线路。 然后红色的部分呢，就是还有蓝色部分就是雪道。啊，大家可以去滑一下，感受感受。我看那边还有大 S 弯的哈，这个比较酷一些哈，就比较稍微难一些了。而再往上走，就到了最顶峰那个2150米的这个山巅， 嗯， 那个地方也有个缆车站哈。然后左边这张图呢，就是它在没有雪的时候，下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湖面。对， 特别美，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也真的很美， 嗯， 其实我觉得瑞士的美就在于湖光山色， 对， 所以我们把瑞士所有的精华就集中在你酒店面前， 对对对，所以 我真觉得瑞士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属于夏天它有夏天的美，然后冬天也不会说有些地方就秃了呀， 嗯， 或者是特别冷啊，它冷就是 就很秀气的一个地方， 秀气， 嗯，这样吧，我觉得呢，说1000到10000，光说美啊，这个事儿呢，不能够让人值得信服啊，对吧？那我们要用图片来去说明这个问题，所以呢，大家伙呢就可以来马上关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过之后呢，直接回复两个字“滑雪”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回复“滑雪”，看一看我们在现场拍的照片。当时我怎么跟那边啊进行这种滑雪度假体验的，我写了一大篇的文章，有图有真相，大家可以来去看一下哈。那当然了，这个还不够的话，我们今天先来跟您去展示一下这样的一张非常神奇的照片，就是我们所讲到的在富如特滑雪真的能够看到银河。先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晨间的样子， 嗯， 这张图片就是我们当时在早上起来拍到的，这个特别的能看到这种朝霞哈， 对， 颜色极其的惊艳。再往下颜色在变化着，我们看到了晚上的这种山间，能看到繁星点点，有没有？然后再往后看，你真的看到了 银河 的存在，吓死我了。当时看人这照片我觉得嗯，这是什么相机拍的呀哈，来，这是酒店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全景，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外观看上去非常的简朴，但是呢这里边特别的温暖，而且还有很大的这个露台哈，可以去感受一下， 而且还有很大的 SPA。 对，来再看一看这些个场景，你说这地方你来不这儿滑一下是吧哈，都亏的话， 每个转角都是美， 没办法，就是躲不开的美丽， 嗯， 所以有这样的图片呢，我们就应该赶紧开启一下这样的一次富如特的滑雪之旅了。那这样我们刚刚提到的是雪场本身， 嗯， 我们这边呢也来跟大家去看一下这个雪场这部分的这个照片好吧。因为我相信咱们去的时候度假一定不是说一个人，可能是全家之旅，或者是几个好朋友们一块儿啊。那有如果是全家出行的话，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们开心一些。 对，因为我们这家酒店呢也被评为全瑞士来讲啊，全欧洲、 嗯、 然后排名前三名的就是家庭度假酒店。 嗯 嗯，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被评选为欧洲海拔最高的精品度假酒店。 嗯，所以看来是久负盛名的。 久负盛名，对。嗯， 来，那继续看看这个雪场里边还有什么能够吸引我们的地方。 嗯， 来看看这个，这种它其实跟我们以前所见的一些个瑞士雪场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有大片的开阔的地方。 对， 以前我们看瑞士滑雪好像都是在森林里头穿越那些个树啊什么的， 或者是对， 太难了，太危险了哈。啊，这地儿我喜欢，平地儿可以玩玩什么雪圈啊，哈，狗拉爬犁啊，对， 体验过， 体验过， 算启蒙吗？在我们雪场？ 算， 基本上算。 第一次在国外滑雪， 第一次在国外， 对， 你看你起点多高，我们第一次都在日本， 这也不错啊。第一次感觉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雪场，我觉得知足了， 知足了， 特别的好。而且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雪场本身它给你的感觉就很开阔， 对， 而且你整个能够看到它是有起伏的感觉的，对吧？ 其实对于滑雪，就真正玩滑雪的人，他们会看就是你这个雪场的覆盖面积，因为我们自己开玩笑的说，瑞士人呢，真正玩滑雪的人都不在雪道上，他们都在各种野雪区。 对， 在雪道上的呢，基本都是带孩子的，然后或者是老人，因为比较安全，就积压过的粉雪是安全的。 嗯， 所以我们雪场其实是有大面积的这种粉雪区域。那我自己呢，因为其实我在国外第一次滑雪是日本，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在日本。我其实是很习惯，我们叫 ski in ski out 酒店，因为酒店就在雪场里面， 滑进滑出，对对， 东西呢是很方便，特别像自带雪具的客人，然后我们都可以放到储物柜里面。那我出去滑雪都是带着孩子，我的孩子是3岁半启蒙的， 这也太好了吧！他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 对对，然后我家宝宝启蒙的时候呢是在日本，因为我坚信日本启蒙是好的。 比较容易是吧，感觉是。 对，因为雪摔了不疼，这个刚才就是跟小龙介绍的一样。因为我也是那个北京摔出来的。对，然后所以我带小孩的时候就会感觉 ski in ski out 很方便。如果小朋友觉得冷了或者是他想喝东西啊，我就可以很快回到雪场，不管他在哪儿，就是我能够带他很迅速的回去，这点特别重要。 对。 第二年呢，就是我们再去日本滑雪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宝宝已经是可以刷中级道了，就国外的中级道。 人家可以用刷这个字儿啊，对，还不仅仅是滑一下，要用刷的啊。 对，但是小朋友呢，就是其实滑雪会有一点，他处于很兴奋的状态。那日本的雪道大概应该是在4000米左右吧，4-5千米。当时我们去的喜乐乐， 长度是吧？ 长度，对，整个雪道的长度就从山顶下来。我们中间也发生了一些意外，比如说小朋友想上厕所，但滑到一半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地方可以上厕所，就只能忍忍忍。然后中间出现过半路上尿裤子的情况，所以呢我也是就是当然肯定是要坚持到底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那我们 ski ski out 的就是简单的地方，就是我可以迅速把宝宝带回去，然后再给他换一套新的雪服。对，我一般带小孩出门都会带3套雪服，以防万一，因为我遇到过各种突发情况。 我跟你说，这个当妈太不容易了啊，操碎了心，真是。 然后 但是这个对于家庭的滑雪旅行的话，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经验啊。 是，然后像今年呢，因为我们其实夏天也在滑雪，我们夏天去万达，然后他特别喜欢滑雪，所以今年1月份我们会带孩子在瑞士滑1个月的雪，然后其他地方呢我全部都请了导滑，就是来教我的孩子。其实在我们雪场我是特别放心的，就觉得可能不用了，因为我知道哪个地方他滑是完全没有问题，是很安全的。我们就是像你说的很大面积的一个开阔区域，然后特别是就是我自己喜欢我们这个雪场的地方在哪里呢？除去 ski in ski out 之外，就是其实我们说初级道，刚才我跟小龙去讲，我们有一条初级道是蓝道，但是蓝道其实是分了3个岔，因为小航应该滑过那个， 没错没错， 你有印象对吧？ 我有印象，有印象。 然后3个道下来的时候，它的坡度是有点 不一样 的， 对。 所以我能知道，比如说我的孩子去滑这边的蓝道的时候，我自己当然可以陪他滑蓝道，那条道也很有意思，就因为是有起伏， 对。 但同时呢，在隔壁一个开阔区域有一条红道，然后我觉得玩那条红道就等于是中级道，也是挺好的，就是大家可以 以在同一个区域里面去享受不同的乐趣。以前可能带小朋友滑雪呢，有的时候你就要不停在初级道上面，其实我们是很崩溃的， 对，你就怎么也是动不了，就哎呀我愁死了是吧，我也没法滑呀，这个 对 对，拖累死自己的是吧，感觉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雪场的初级道呢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滑起来都很有意思，那我可以跟小孩一起有更多的这种家庭的时间，不然平时像我在北京周边的雪场我全部都是给孩子找教练，那教练就是带着孩子在滑，可能有教学，我自己呢可能就跑到旁边 去了，更多可以交互一下， 对对对， 让跟亲子的互动是一种良好的促进， 是， 对，你看这种促进光在雪场边上面雪道上面就已经非常好了哈，当然在酒店里边度假村里边包括餐厅里边还可以有更多的交流跟互动的可能， 对，因为我们酒店还有儿童电影院，然后还有儿童保龄球馆，就是大人可以和孩子一起玩保龄球，然后桌上足球，还有儿童俱乐部， 对， 那也有儿童托管，像一般滑雪呢可能会正常，像我们去滑雪一般都是滑五天，就是出去一周，那五天时间有的时候小朋友体力可能不足了，或者他 歇歇 要歇一歇，对，那可以有一天我就把他托管掉，那有那个电影院的话，他们定期是有放这种就是卡通片，对，他们是有儿童播放时间，然后像我一月份因为有一帮朋友会过去，所以我们就跟酒店先要求能不能我们能不能自带一部中国动画片 有中文， 对，然后因为他是直接是 USB 拷进去就可以播放，说可以啊， 对 对，可以，对对，我们就包场了。 太好了， 而且 这种互动 非常简单，我觉得这种托管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孩子可以在这儿玩，爸爸妈妈可以溜到旁边，比如说像卢塞恩就去购物， 购物，对， 或者去米兰购物啊，都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 孩子一般也没有心情陪父母逛街， 对，他这玩正开心的，他谁要理你呀？ 对 不对？对 呀， 对。 还有你看我们酒店出门就是雪场嘛，那所以小朋友还喜欢玩的是堆雪人， 对， 还有那个拿个小桶和一个小铲，虽然我 自己刨就能很开心， 对，虽然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他们在海滩上也是拿一个小桶和一个小铲， 啊， 玩得很开心，然后到雪地上是同样的动作再重复一遍， 一套装备可以整个玩遍整个的各种各样的风情啊， 真的真的， 真是成本太低了哈， 对，就我们家那套铲子是小孩3岁的时候购买的，在日本 已经用到五岁， 然后还有那个小雪球家就打雪仗，这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乐趣，其实我们小时候也很喜欢打雪仗，只是这么多年以来后来就没有了雪， 后来没有雪了， 北京雪后来没那么大， 对 对, 对，所以那没有这种机会我们就去瑞士咯， 对 吧，对 啊， 去瑞 士 打，去福特咯， 但是那个雪球是不是不太好粘起来， 因为是那种夹子，就是其实夹的还挺瓷实的，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也是这样夹着玩， 因为 不需要拿手， 粉雪好像没有那么好， 它是对，现在比较高级，是小朋友这样一夹一夹，然后就是一个雪球，一个雪球，对 对, 对，所以呢打得很疼哦，不用担心了啊，所以这种亲子互动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很简单，那好，我们现在时间来继续要进入到酒店的里边去看一看了，好不好， 好呀， 因为呢我们的这个酒店里边还是别有洞天的，因为它也分为很多的这个部分，而且还有一条神秘的隧道， 对， 对，这东西真一会儿我们可以值得一说哈，我们先看看这个小宝宝小模特啊，怎么给我们再来屋里边做摆拍的，可像回事儿呢，哈，对吧？这个酒店的样子就特别不像是一个酒店， 就更有家的感觉。 对，它更像家的一个味道，就很亲情，很暖。 我也很喜欢一个大阳台， 而且它就是用原木的颜色，特别的舒服， 保持了瑞士最传统的一个颜色， 木屋的感觉。 对 对 对， 你记得酒店那个床单上还有一条毡木的毯子， 对， 然后也是特别温暖的感觉。 大家来看一下这条毯子哈，这个就是说什么呢，以前我们看酒店特别商务啊，都弄一个这种发现红木这个色儿的油漆啪啪一刷，这就感觉到不太对啊，胃口也不太像是一个去度假的感觉，所以当你度假的时候就应该像家里边的感觉是一样就对了，而且它的配备的东西都非常的人性化， 它色调很舒服， 对，包括像咖啡机啊，那边有各种各样的杯子啊，冰桶 胶囊咖啡机 什么对都有，一应俱全，随便使啊，就是说你的房间客房当中配备是这样的完整，而你往外看的时候冬天有雪景，夏天有湖景，有山景，对，完美，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自己会建议客人去订这种景观房，因为我觉得这个景观这个 view 特别就是特别美，是就像我们在海边一定要看到海景一样，然后这边就是拉开窗帘就是雪景， 你看这雪景对吧， 感觉就算不出去在那儿看看也很舒服。 对，因为我们其实飞到瑞士是有时差的，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能看到日出。 对，因为那会儿可能也就是 三点钟就会 醒了。对，所以头两天没倒过来的时候，你可以真的可以早点起来去外面走那么一圈，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可以哈。我们强烈建议一定要出去转一转才行。而且的话呢，这个酒店它也是依山而建，它有高低的起伏， 对， 这个太妙了，就是在于它没有什么遮挡，不会说我推个窗户啊，前面我还一楼，再往前我还有一个楼，我啥也看不见，不可能，你基本上是每屋皆可见景，不同的景。 我当时还看过，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山嘛，因为其实到海拔2000米之上，是没有太多植被的，正常就苔藓类植物，然后所以到了雪天的时候呢，就是石头和雪景，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是正好看到阳光照射在那一块石头上，就是那种西藏经常看到太阳出来金灿灿的感觉。 来吧，我们看看这样一张图片啊，当时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就打动了萧丹哈？ 金山上， 真是这金山上， 而且音乐都起来了， 不同时段的这样一座金山的感觉。我们也是用这样一座金山给大家去作为这个我们第一个时段的这样一个末尾，好吗？ 好， 然后一会儿我们会继续聊关于这个酒店的部分，以及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东西，还有各种各样神奇的体验，还有视频可以看得到，好吗？ 好， 这里是左右巡航，正在为您直播，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注之后直接回复滑雪两个字，查看一下我这样一次体验是什么样子的。当然还可以呢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的按钮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还可以通过微博以及一直播关注我们的现场视频直播，您今天看到就等于赚到了哈。来看看这个金山右边这个，就是对吧，阳光打在山头 在 简直太美了。左上角那个就是我本人了哈，对，就是可以看看我滑雪的一半坐地上了以后什么样啊，也是滑累了哈。希望大家伙可以能够有更好的体验，来到瑞士这样的一个富鲁特的酒店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冬天的度假旅行的美丽故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左右巡航 Stereo Go 旅行正式开始，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种在瑞士的冰雪度假，我们的新选择就是富如特度假区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二位嘉宾来自于耀月旅行的小龙，还有来自于富如特度假区的我们的代表肖丹，再次欢迎二位。 Hello， 哎，刚刚我们了解过了关于这样的一种雪场是什么样子啊，在冬天的一种滑雪方式，包括能够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景色，还有呢，我们可以说是在家庭旅行当中非常好的一种交互啊，这样一种互动的体验。那么下面时间继续，我们要回到酒店里边去探索一下。这种别有洞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刚刚我们看到了客房的部分，那其实除了客房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区域可以去了解一下，比方说这些公共区域特别值得去看一下，这就是在前台的地方， 对， 你说这多温暖，这种地方哈，这种前台就给人感觉到，嗯，到家了，到家了啊，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而在酒店正门的外边，也不是那种啊富丽堂皇啊那种感觉。并不是啊，它是这样的一种，也是用全都是原木色的木板拼成的一个状态， 它跟大自然的感觉是交融在一起的。 哎，对， 我们酒店设计师也是其实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师。然后整个酒店呢，因为其实瑞士这边差不多一年三季都是没有雪的。对，所以整个酒店呢，它其实设计的像一个冰晶一样漂浮在海面上 啊， 它是这样一个设计。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一张照片啊，这就是酒店这样的一个算是全景吧，应该叫做，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感觉，它是有棱角的，它的房顶是有点是，哎，有点这种线条感很强烈， 对， 就很像几块冰糖，冰晶啊， 冰晶，对， 水晶，错落有致，很有意思。所以那个大阳台 旁边就是湖，对， 这个湖那会儿还没有封。没有被冰封哈、啊。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山下是一片绿油油，但是山上已经开始有下雪了， 下雪了。 对，因为它海拔比较高，对。 颜色的这种过程啊，渐变非常棒。 对， 来继续，你看看我们这个照片准备了这么多，我们来看这张，哎，这张，大家看到。 右下角还是你， 右下角，对，还是我刚刚那张裁的嘛哈、啊，对，这就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雪场 四周不同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你在雪道上面拍到的是不同的样子，一个这个山的景色，而且你山的形状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能够看得到酒店和雪场这样一种搭配，它是整体的一种设计，而不是说哎这块适合建我就建这儿了，它肯定之前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才会这么样选址的，对吧？ 对， 嗯，那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部分，酒店的观光观景台。 这个是我超喜欢的， 这超美啊，这地方。 因为我们说为什么瑞士是个滑雪天堂哈，其实滑雪最怕一种天气呢，就是很冷。 嗯， 本身滑雪就冷。 冷。 然后我们正常时是起速度的嘛， 嗯， 然后像可能初学者也许能起到三四十，就正常人滑雪滑到三四十， 嗯， 那快一点的像我们最快是刷到七八十，就八十是我人生中最快的一次， 最 对，巅峰，当时很紧张， 吓死了 ，正常应该是六十左右吧。那你起速度之后，你想其实是有风的嘛， 嗯， 但是瑞士呢，它很多时候阳光是很充足的，滑雪大概可能说平时应该在零度到五度之间， 嗯。 特别是阳光照上来的时候非常舒服。我们在瑞士滑雪啊，会经常看到像我们山可能没有像铁力士啊或者其他地方那么大，那铁力士包括还有在我们酒店，有的时候你滑雪滑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会有酒吧，然后呢很多外国人其实他们里面只穿一件 T 恤， 嗯， 然后把雪服都脱掉，然后在那边先喝啤酒， 对，先把自己身上热乎过来哈，然后再冲下去， 然后在那边哎呀晒晒太阳，喝喝酒， 聊聊 天，听听音乐， 很会玩的哈，真是 非常会玩。对，所以其实我在瑞士滑雪的时候我也喝酒，我一般我们酒店的早餐是有香槟的， 嗯， 所以我每天早晨呢都是先喝几杯香槟， 热一下身啊！ 对，不太想说是几杯。然后从专业人士来讲，在中国这个就不太可能，因为中国人滑雪人太多了。 嗯， 然后像我们这样属于酒驾，在那边的确第一人少，第二呢雪场里面的雪很粉，所以早上呢我们都先喝几杯香槟，让自己热热身、回回神儿，然后就开始了上午的滑雪。 这就是早餐的香槟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得到哈。这边就有香槟，早餐早上起来喝这个啊， 对， 盯时候啊，特别厉害，嗯， 对，很有意思， 对。 然后， 嗯， 中午的滑到一定程度呢，再来一点热红酒， 嗯， 然后晒晒太阳，或者是喝点啤酒，然后晒晒太阳，听听音乐，然后继续下午的滑行。 没错， 而且他们山顶上还有一间餐厅， 对，我们山顶有一个简餐，因为有很多人都会喜欢从山顶的，就是这条雪道一直到山脚下是一个8000多米吧， 嗯， 大概，所以是很爽的。 嗯， 我自己觉得是可以一路刷下来的，就没有那么累， 就是不坐那个缆车是吧？ 要坐缆车，其实是这边一直坐缆车 上去，然后再一直滑下来， 一直滑下来。对，但一路的景色是不一样的。前面先有这种岩石的景色， 对对对。 那从大概我们酒店再往下面，就是滑到900米的时候，因为我们整个雪场是 1900米， 对，是面阳的，就是阳光照射的， 对对对。 所以呢，植被特别丰富， 嗯。 一路下来的时候是有很多的雪松的这种景色。我自己喜欢在下面拍照，是因为比较美，就是上面的就比较 man，就下面是比较女性化一点，所以它的地形变化也是很丰富。 对对对， 而且它因为海拔比较高，就像刚才说，可能有时候你在云上， 对，在山顶拍的时候，你只能 拍 到云顶之上这种感觉， 穿过云层滑下去的， 对， 是腾云驾雾般的感觉。 嗯， 没错，没错。 那我自己呢，就是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就国外雪道吧，就是我滑过一些雪场，他们会设计一条道叫 panorama， 就是全景道。 嗯， 那其实日本我们去年滑的是喜乐乐，然后也是小朋友就直接就上去了，因为它有一条道是初级道，然后你可以就是小朋友也可以感受到在山顶然后敲个喜乐乐有个钟，在那边敲完钟之后 有一种对就是胜利者的感觉，然后从那边一直滑下来。那个道很简单，就不会很难，我们雪场也有一条，就有点长，所以那天你们都没有去。 对对对对对，而且时间紧，任务 时间紧，任务重，对，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当时那会儿我都怎么体验了一下这个雪景哈。 嗯， 有云雾缭绕的，然后呢也有这种晴空万里的感觉，它变化很快，所以你能够拍到各种各样不同条件下面的雪景， 对， 你就很简单，然后就可以一次性拍到很多大片哈，即便不滑都值了。 是， 哎，所以一定要买一件 亮色的滑雪服才行啊！哎呀，那个红的呀，那个亮荧光黄、荧光绿呀什么的哈， 对， 比较扎眼一些，也安全一点。 我先生就是看到你的照片之后， 买了一个同款， 买了一个橘红色的， 橘红色的特别有意思，因为它特别的亮眼。 对， 一旦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可以能够辨认得出来那还有个人。 嗯， 对，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是，因为这事儿我也其实问过那些滑雪大神们，我们看到滑雪大神们都是穿黑色的。 对， 我说为什么你们要穿黑色呢？啊，当然现在还有穿白色的，对吧？他们就有是有白雪服的，有很多欧洲雪服是白色。后来他们说， 你看我这就是上身是黑， 啊、 底下是红的。 我觉得你这搭配的特别美，哎呀， 头顶 GoPro 是吧？哈， 非常适合拍照，对。 对，但只是适合拍照而已，但滑的还没那么好哈。以后精进，慢慢 精 进， 慢慢来， 慢慢来，慢慢来啊。 对， 继续来看我们这个酒店的部分。刚刚我们提到的吃，既然吃的时候这么开心的话，那各种各样的餐品我看人还不少啊，这是不是得预定？这个餐厅就是那个米其林推荐餐厅。 米其林推荐餐厅， 对， 我们酒店呢其实是从去年开始才开始做国际市场。 嗯， 之前呢他们就是只是做 欧美人 瑞士当地的。对，因为它离苏黎世和卢森都比较近，其实有可能在你偶遇的时候你也许就碰到的是瑞士某个明星，只是我们不认识认识而已。那开始做国际市场，我们会发现其实周一到周四就正常，就跟我们想可以想象一下北京周边的雪场酒店，其实也是周五到周六晚上是比较满的，从周日开始大家陆陆续续都退房，然后从周日到周四我们酒店相对是比较空。然后我们刚才看那张拍的比较人多的时候，我觉得瑞士有个假期叫滑雪假。 滑雪假， 对，他们每年会有滑雪假，所以在滑雪假的时候人是比较多的。 对，你看这边还有观景台，很多人躺在这儿啊，底下有一个羊毛毯子呀，哎呀，晒太阳可得劲儿的哈。来，那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酒店的内部的一些环境。 这个 地方是在酒吧的部分哈，晚上滑累了，蒸完了桑拿，来一个 SPA 之后再回来啊，感受一下这种酒吧的文化、社交的文化啊。那提到了这种暖身的这种 SPA， 那肯定会有各种各样木屋的感觉了。 嗯， 来看看这个图片，这种泡池是也能够看到美丽的景色。 对，我们酒店还专门有一些为就是这种私密性的客人，这个应该是在公共区域的。 嗯， 我们还有专门有私人的这样一个就是包间、 嗯、 对。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池子啊什么的，它整个的装修风格都是以原木为主，和配食材， 对， 特别的这种就是回归 自然。对，刚才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提到可能经常去德语区或者去过德国奥地利这一边旅游的客人会知道，其实在德语系里面吧，包括芬兰，他们做桑拿的时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不能穿任何带针织物的东西，也就是说意味着不能穿泳衣。 对， 其实大家是全裸的。 对， 然后我们酒店呢专门有就是在二期我们的 SPA 就是桑拿是要求必须穿泳衣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中国客人， 适合东方人的一点，内敛一些的是吧。 对，我以前就是第一次在某酒店，然后我当时自己先吓了一跳，然后就退出来了。 以为走错了。 我以为走错了， 是是， 对，我还想不对，我刚才明明是从女更衣室进去的。 对啊，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啊？ 是混着的 、 啊、 混在一起的、 对 对 对， 要是分开的我还可以，混着的就不行了。 对，其实像日本他们现在也是就这种分开了嘛， 多一些吧，反正它会有那种家庭式的，好像可以一起。 对，但日本有 的 地方是给你一个裹巾，瑞士是完全没有裹巾的， 完全没有的， 完全没有。对， 对， 一种很天然的桑拿。对，所以针对中国市场呢，我们也有适合中国市场的一个， 我觉得这点很优秀。 来，我们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福尔特酒这个酒店和滑雪场到底是什么样一种体验。然后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吃了。Out of the ocean, the water falls on my skin. I see you in slow motion. 就是来自于富尔特这样的一个滑雪度假区域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景色了哈，有各种各样的雪景，还有人们在互动时候的样子。那当然了，既然聊到这儿，我们就必须要聊聊看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吃啊，这个美食的部分还是一定要聊一下的。首先呢，来看看我们这几个菜品吧。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给我问住了。 这个东西就是它是那种 应该是炸的，应该像虾 吧， 虾 鱼旁边， 鱼旁边应该是 类似奶酪条的东西， 类似这种东西。 对， 对， 还很瑞士当地的一种这种做法，而且口味吃上去比较的清淡吧，应该是。 我特别害怕特别重的奶油啊这种味道哈，所以我觉得 毕竟米其林推荐， 对，我所以有这种清淡一点的话我能够更好的接受了。这个是一个甜品。哎呀， 瑞士的甜品肯定好，因为那会儿的牛奶好， 奶好 对， 奶源好，所以它当地的巧克力做的都特别的好吃， 巧克力啊，所有的牛奶 太妃糖啊什么的，它的甜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不腻那种感觉， 对， 特别的不腻。当然您要觉得像这样的菜呢不够丁饱不够硬实，有硬实的啊，我们大家伙可以来看一下，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去展示一些在这个酒店里边能够吃到的菜品，比方说这个 啊，我最爱的牛排， 这个我看了以后就饱了， 特别是富如特，就瑞士的牛肉是很有名的，他们都是真的是天然有机，从山脚下往山上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牛，叮叮当当，叮叮当当， 马上就被我们吃了。 啊，这个说法太残忍了。 我们如果说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当你从苏黎世落地之后，在坐他的小火车的时候，就那个飞机场里面小火车，它里面就会放一段这个爆站的音频，头尾都会有牛铃的声音，对吧？所以一下把你带回自然，特别的好。 日本那不是日本什么日本， 瑞士 阿尔卑斯山区那边，这个牛都会带那个铃铛的， 对，牛铃。 然后它那个牛铃铛有的会有特别大的那个牛铃铛，然后我们那边还会有公益去带你去敲那个铃铛，其实都挺有意思的。 对， 声音很浑厚，但是又会传得很远。 对， 那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种菜品啊，它上面会有非常非常新鲜的牛肉，然后呢配合一些沙拉，你又能够吃得饱，而且呢又够足够健康， 对， 而且很放心， 很放心。 我在国外就爱吃那个三分熟的牛排， 差不多，差不多，三分熟正经挺好吃的， 就是特别嫩，有点汁儿。但是在国内就不敢吃， 对， 在我们酒店还可以品尝到鹿肉，在当地吃鹿肉是合法的。 Deer 对， 来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那个酒店的这个前台和餐厅里边的以后的这个菜品，那个汉堡啊隆重推荐，真的是 太大份了， 我一直不知道那个汉堡就是不是 hamburger 就是 hamburger 那种怎么吃呢？它落得好高啊！ 它就得要打开吃，真的要 打开 吃，它就是当个菜吃。 我一刀先切下去， 对， 然后 怎么嘴也不可能张那么大。 而且他还给你配一块鹅肝，然后抹在那个汉堡胚上面，那个面包就利用起来了，对不对？ 本来就是热的，一抹上就化了。 对，特别的好吃。所以这种味道它是很融合的，然后另外的话呢，你会发现旁边给你配了很多甜品，你可以任君选择。如果哪个你觉得没有那么合口味的话，那换一个就好了。一定要吃它的那个提拉米苏。 我记下起来， 你记起来了吧？那个提拉米苏简直是就是到最后，别的东西可能会剩的话，提拉米苏不会剩，对，真的会 拿第二个， 会被人抢光的那种味道。 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把美食要留到最后一个章节， 到饭点受不了的时候我们要聊美食，对，一定要这样做啊。对，这就你看这种体验其实非常的妙啊。当然，我觉得更妙的东西在于这一餐是在那个 Family Lounge 那边的一个小餐厅， 意大利那一天吧， 意大利那一餐，但是在中午的那一餐是一个火锅，还记得吗？那个火锅餐很有意思，但是它好像不是天天都有的哈。 对， 但是呢，我们可以提前跟他们去预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瑞士来一个正宗的中国火锅是什么味道？还有鸳鸯锅呢，手切鲜肉啊，哈！ 一般我们都是在国外 回国的第一段直奔火锅店， 直奔火锅店， 直奔鬼街。 对，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体验，你就会觉得，贴心啊，非常很像家的味道就来了啊。虽然说没有那么的正宗的小料，但是这食材还是非常好。 没事，小料咱们可以自备。 对，可以，没问题的，可以带一包过去就行了嘛。 备一包，跟药店送一包那个 老 干妈， 对，海底捞的， 哎， 对，弄一包来就行啊。这美食的部分，这几点我觉得就足够能够让我们的游客们满意了，就是。饮食方面不用担心，它很多元，因为经常有朋友跟我说如果你在国外吃饭的话啊，这个如果你拿不准吃什么，请选择两种菜就不会出错，一意大利菜，二日餐， 对， 就不会出太大问题。但人家给你准备好了中餐了，那怎么能不尝试一下呢？是不是？对吧？另外在冬天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有温暖， 吃着火锅唱着歌， 哎，然后晚上的时候 刷着雪， 烤烤火。我特别喜欢他们大堂里边那个火炉，那个壁炉，对， 就很暖。然后好朋友坐在一起可以聊聊天。 你就看到这样的壁炉，你看到火光的时候，就是外边气温再冷，你内心都是暖的。 而且我特别喜欢听那个木柴那个 噼啪啪的 声 音， 特别有感觉。 对，然后在我们前台那边还有很多堆起来的那个木就是柴火，然后感觉就是有一种其实 自己在一个山中的小木屋，然后跟朋友在一起。 没错，所以说如果想要看到更加全面的图片和一些当时的滑雪的小视频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回复滑雪两个字儿即可马上看到了啊，就这么简单。当然如果想要去预定这样的行程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交给小龙了。那该怎么去跟耀月进行咨询呢？ 来打电话到我们的400电话400-890-5588，或者是到我们的那个官网上下一个您的预定需求，我很快就会有我们的私人旅行顾问跟您联系。 没错，所以您也可以来此时此刻进行截屏啊，耀月这个二维码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您可以进行截屏之后扫二维码跟他们公众号的后台工作人员进行联络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就是说呢，看啊，这个福特这边咱们提供的是各种各样好的优质的这种滑雪和度假体验的服务。 对， 那我们该怎么进行预定，我们是否可以进行定制，我们就可以跟耀月提出来，对吧？ 对， 他们就会把我们这个用户们的需求来告诉肖丹，然后肖丹就会在那儿开始自己那儿忙活，给人一个一个的定制。 是 这个旅客 A 想要在哪儿玩几天，该怎么进行吃喝啊，怎么进行这个滑雪体验，是冬天还是夏天，然后旅客 B 如何的。所以这样私人定制是可以实现的吧？ 是可以，对。而且呢，其实像我们酒店针对中国市场，我们是允许你从一晚到五晚，当然到更长都可以去预定。其实在我们今年接待的客人当中，已经因为跟小龙也沟通过，我们已经针对客人进行了定制。我们有家庭，就是让小孩到瑞士去启蒙的， 因为他们这儿有很好的那个瑞士滑雪学校。 对，然后所以针对这样的家庭，我们就提供了四晚的建议。我们也有呢男女朋友一起应该说是夫妻一起，男生是滑雪大神，女生是属于每天两个小时到顶了。那我们就得也是给他们提供了四晚的建议。那我们还有说想去学滑雪不知道是不是会喜欢，我们也提供了三晚的建议。还有的一组人呢，是我们觉得我们只能滑一天，如果滑多了我不知道我行不行，就是这样的客人，他们来自于四川，我们就提供了两晚的建议。 也没怎么见过雪， 对，他没有见过雪，所以我们提供了两晚的建议。 所以说从一晚就开始可以定的。 对的， 这么灵活， 这个在瑞士的滑雪酒店当中 不常见的， 真的是很 非常少见。 对 对 对， 正常的 在旺季都是五晚起订，而且会非常的贵。他们家性价比真的很高，可能就3000块钱不到，然后一晚。 这也是我们针对中国市场。 对，其实之前我们节目里边也曾经了解过，其他像一些法国的雪场啊，基本都是五晚才 起 订 的，非常常见， 而且要1000欧一晚。1000多欧一晚，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太常见了。那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可能会觉得 好贵呀， 有点心疼，是吧？所以说那我们那既然贵这个事儿搞不定的话，我们就少住两晚， 在咱们这是可以实现的， 可以实现。对， 因为一般可能就是像我们中国人去瑞士就是体验式滑雪的话， 哎， 可能选择的酒店都是不是那种 skiing in skiing out 的，可能它是一个山下的小镇，它去距离雪场还有那么一个半小时或者半个多小时的那他们那个公共车的距离， 要坐公交车上去的。 然后那种酒店是可以，比如说你只住一晚或者两晚。 对， 但是一般像我们这种直接在雪场里面 skiing in skiing out 的这种，很真的是没有碰到过这么灵活的， 就没听说过以前就去， 所以。赶紧去吧 所以现在是11月份了哈， 对， 我们现在要预定的话得要按照什么时间推算一下，预定春节的时候可以， 春节的时候没问题，然后再早也可以，因为瑞士的签证的速度还算 OK， 非常快， 一周内应该差不多就搞定了， 没问题， 然后而且其实反季节其实从中国到欧洲在冬季的时候价格不是很贵，机票， 对， 所以可能基本上7000-8000 往返就够了， 7000-8000，可能贵一点的时候8000-9000，但是不会再贵了。 我特别推荐要坐瑞航，因为瑞航的 可以带雪具， 雪具不算托运行李件数，免费随便托运，特别的好。 特别专业自备雪具的人士特别推荐走瑞航， 坐瑞航的。 如果是体验式的，可以到我们这边去租雪具。当时他们家那个雪具提供的是 Stockley 爱好者里面非常有口碑的那个品牌， 对，双板品牌是 Stockley， 然后单板品牌是 Nicho，所以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品牌， 对， 对，而且我觉得玩法很多，其实真的是可以是走定制的线路， 不会滑雪我也可以自己晃晃，自己玩玩雪， 就是啊， 我会有一个很让人嫉妒的行程， 今天节目的时间过太快了，跟你说吧， 是，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只能聊这么多内容了，也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的关注，最后我们用视频作为结束吧，好不好？再次感谢我们二位嘉宾，来自耀月旅行的小龙，以及来自于我们富如特的肖丹，再次感谢二位，谢谢 ， 好，稍后也将会是为您带来的我们的活力 music， 来继续关注我们两段小视频，走起来吧，富如特，我们这个雪季见。 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